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三，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同土耳其总统就中土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更多更先进的航空枢纽，更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十四五开局以来，全国加速织密交通运输网，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更加便捷。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 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天来看，伟大长征精神是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全国疫情呈多点发生、局部爆发态势，要从严从快推进区域协查防控。 全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超过17亿剂次。 东京奥运会昨晚至今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田径项目再获一枚银牌，多个项目晋级决赛。 多国人士表示，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破坏全球抗疫合作。 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8月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50年来，中土关系稳步发展。2010年，两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后，各领域交流合作有序推进。去年以来，双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相互支持，疫苗合作富有成效，加深了两国人民友谊。我高度重视中土关系发展，愿同埃尔多安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加快对接发展战略，推动中土战略合作关系行稳致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埃尔多安在贺电中表示，土中两国关系具有实现互利发展的良好基础。过去半个世纪，土中贸易、投资、交通、旅游等各领域合作取得巨大发展。两国基于相互尊重推进战略合作，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形成积极影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两国团结互助，保障民众身体健康。土方高度重视双边关系发展，将继续推进土中战略合作。 交通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更多更先进的航空枢纽，更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十四五开局以来，全国正加速织密交通运输网，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城乡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人民生活更加便捷。 这几天，连接江西赣州和深圳特区的赣深高铁正在紧张地进行轨道精调，即将开始全线连调连试，为今年年底开通运营奠定基础。作为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赣深高铁开通后，赣州到深圳的时间将由现在的7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左右。 赣深高铁缩短了江西省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施工距离，对促进赣粤闽三省原中央苏区振兴，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经济社会发展，交通要先行。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先导作用作出重要指示。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三省市考察时，再次强调了交通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城市的建设、经济的发展呢，交通要先行。所以，首先是要把这个交通的设施啊，把它建起来。 牢记总书记的指示，十四五开局以来，我国正加速织密交通运输网，为沿线经济稳定增长打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深中通道加快建设， 复兴号历史性的实现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成渝地区实现高铁公交化运营一小时直达，各项重要工程稳步推进。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比2020年同期增长8.3%，交通投资规模持续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交通运输业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47.5亿吨，同比增长24.6%，比2019年同期增长14.9%。交通运输要促经济，更要惠民生。14五开局以来，各地正加快建设公共交通网络，打造15分钟生活圈，让老百姓出门500米以内就能找到公交站。同时，农村公路建设、邮政快递进村也在积极创新。在浙江宁海县，首批能送快递的公交专线这几天正式发车开进乡镇。这些整合了客运、快递、邮政配送功能的运输线路，能降低农村物流整体成本20%以上，配送时间还能缩短半天。 用客货邮融合发展的模式，全面推进快递进村，打通农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进一步带动了农村消费，促进农民增收。 十四五开局之年，交通运输正加快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以西部地区为重点，着力补短板、强弱项，畅通综合运输大通道，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未来3年，计划新增城际铁路和市域铁路运营里程3000公里，新改建高速公路里程2.5万公里，新增民用机场30个以上，实现优化快速网、提升干线网、完善基础网。 交通运输部呢，将加快推进20个左右的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和80个左右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以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为总目标，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自2021年9月1号起施行。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建设工程抗震工作，为提高建设工程抗震防灾能力，降低地震灾害风险，条例重点从明确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达标要求及相关措施，规范已建成建设工程的抗震鉴定、加固和维护，加强农村建设工程抗震设防，强化保障措施与监督管理，强化法律责任等5个方面，就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抗震及其监督管理作出规定。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取得25000里长征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矗立。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这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在贵州遵义这间仅有27平方米的会议室里，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遵义会议最能体现长征精神的，就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引领之下，真理战胜谬误，实现思想统一，实现组织调整，实现伟大转折。 长征路上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多座高山险峰，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如今，位于四川松潘的红军长征纪念馆里，仍保存着战士们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穿的草鞋。 在这个地方，红军出现了高寒、高反，当时是缺衣少药，那么同时出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缺粮。先到的部队 吃的是野菜，中间到的部队挖野菜根，最后来的部队什么都没有了。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红军在行军途中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行进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 我妈妈就告诉我们，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分一半给老百姓。 一条被子剪成两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伟大的长征精神。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80多年来，伟大的长征精神从未远去。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奋勇前进。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能力不断增强，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共同发力，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百姓民生持续改善创造良好制度环境。 今年上半年，在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的带动下，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11万亿元，支出超过12万亿元，为民生改善提供了雄厚的财力保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均在10000亿元以上。在湖南常德鼎城区同乐村，今年初新设立的就业超市随时更新用人需求，为村民找工作打开了新通道。 像这种针对性的就业超市投入就达到了100多万元，都是民生底线。 十四五开局之年，积极财政政策效能明显提升。截至6月底，2.8万亿的财政直达资金中，已经有2.5万亿元分配到了资金使用单位，70%以上用于养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住房等民生领域。已发行10144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了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 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控作用，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民生福祉起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稳健货币政策精准发力，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7月中全面降准落地，释放长期资金10000亿元，金融支持重点倾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上半年有3830万户小微经营主体获得了普惠小微贷款，同比增长29.2%。 我们上半年减税85万元，再加上贷款及时的到位，流动资金一下就活起来了。 2021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预计超过7000亿元，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面向十四五，宏观政策保持着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百姓民生持续改善创造良好制度环境。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的有关情况。 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全球疫情上升迅速，疫情输入风险加大。近期多地机场、口岸、定点医院陆续出现境外输入关联病例，并造成一定范围扩散。截至8月4号上午9时，有17个省份报告现有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现有中高风险地区144个，为疫情常态化防控以来最多。 全国疫情呈现多点发生、局部爆发的态势，要从严从快推进新发现感染者区域协查，做好重点区域、重点人员管理，防止疫情扩散。 民航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民航系统已加密所有一线工作人员核酸检测频次，从事国际业务的一线工作人员要求做到隔天核酸检测，其他服务保障人员做到每周2次，每次间隔2天以上，坚决落实国际国内航班服务保障人员不得混流的规定和要求。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国火车站坚决杜绝不符合出行要求人员进站上车。按照首都疫情防控要求，已暂停发售南京、郑州等中高风险地区进京列车的车票， 推出免费退票措施，引导旅客合理安排行程，减少人员流动，降低疫情传播风险。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国已暂停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跨城公交、出租车、顺风车业务，指导各地对国际道路货物运输一线岗位采取人员相对固定、轮班制度、集中住宿等闭环管理措施，避免其与家人和社区人员接触。国家移民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对非必要、非紧急出境事由暂不签发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对申请赴境外留学等确有需求的人员及时受理，经审核属实后签发出入境证件。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邮政快递业对于进口邮件快件，特别是进口冷链食品相关的邮件快件，要配合海关、防疫等部门做好检验、检疫、样本采集和消杀工作。对直接与境外人员或者国际邮件快件接触的一线作业人员，实现闭环管理，避免疫情通过寄递渠道传播。 当前各地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举措，从严从紧抓实各个环节，阻断疫情扩散。 8月3号0至24时，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5例，其中扬州市报告32例。扬州市主城区第二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已经完成。在位于高风险地区的涵江区，当地组织1000多名网格员和机关干部、志愿者为26个封闭小区的群众配送生活防疫物资。南京市对近7000个自然村实行封闭管理，第四轮部分区域大规模核酸采样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 保证每位居民要一定要把那个核酸给测到。我们是按照3件套的标准，戴口罩、测体温、看速康码，轮班制的24小时。 8月3号0至24时。湖南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5例，在株洲市，1.4万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参与疫情防控，2台移动式核酸检测方舱实验室今天投用，检测效率大为提高。在湖北武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均已转至定点医疗机构救治。目前，全市13家大型商超、200多家门店、400多座加油站均正常营业，确保民生商品不断档。 粮食储备可满足居民消费40天，肉品完全能够保障我们的市民需求。下一步，我们将提高供应效率，让居民随时想买，随时能买得到。 筑牢疫情防控网，坚决阻断疫情扩散。四川指定230多家医疗机构为健康码、黄码人员就诊，开通专门服务和绿色通道。辽宁对机场码头、隔离场所、定点医院等重点区域、重点人群防控工作开展专项督查，落实落细各项防控举措。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3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7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7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15例。截至8月3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240例。截至8月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17亿剂次，达到17亿0835万6000剂次。 东京奥运会昨晚至今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田径项目上再获一枚银牌，并在拳击、乒乓球等多个项目上晋级决赛。 在昨晚进行的田径女子链球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征在最后一投投出了77.03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获得一枚银牌。在女子800米决赛中，作为首个晋级该项目奥运决赛的中国选手，王春雨以1分57秒00获得第五名，同时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天进行的拳击女子陈量级半决赛中，中国选手谷红4-1战胜美国选手，成功晋级决赛。乒乓球赛场，中国女乒在女子团体半决赛中3-0战胜德国队，决赛将对阵日本队。中国男乒则在男子团体半决赛中3-0战胜韩国队，将在决赛冲击金牌。此外，作为东京奥运会的展示项目，中国龙舟昨天划上奥运赛场，在海之森水上竞技场皮划艇比赛间隙，由10人组成的龙舟队划上水面，展示龙舟竞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目前，龙舟项目已经启动入奥程序。 其实龙舟呢是中国的一项传统运动，现在在这个全世界其实也发展得非常广泛。那目前呢，国际华联正在全力地推动龙舟能够进入奥运会，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早日让龙舟进入奥林匹克大家庭，能够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五集电视专题片《人民的小康》第三集《民生福祉》今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继续播出。民生连着民心，民心连着党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夯实民生之基，建立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医保体系，破解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就业难题，完成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安居工程建设，创建了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等，各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世界领先的基础建设为改善民生开拓出崭新的空间。 近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到四川甘孜州、阿坝州和甘肃甘南州开展学习考察和宗教学修活动。 期间，班禅瞻仰参观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纪念馆等红色革命圣地，到乡村社区、特色产业园区和农牧民家里走访调研，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人民群众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班禅表示，历史和现实都生动说明，今天我们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要知恩报恩，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班禅还前往数座藏传佛教寺庙礼佛讲经，在拉卜楞寺举行法会，各寺庙均以最高宗教礼仪迎接班禅到来。在与宗教界人士座谈交流时，班禅都表示，藏传佛教界要认清历史责任，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推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信教群众正信正行，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安定贡献力量。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政治操弄注定不得人心》，全球抗疫必须肃清政治病毒一。文章指出，8月2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有关议员公布了所谓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新版。这份老调重弹的报告继续兜售所谓中国实验室泄露论的弥天大谎，却没有任何证据支撑，没有丝毫可信度与科学性可言。这种毫无道德底线的卑劣行径再次表明，为了政治私利不断污蔑抹黑中国，美国政客已经陷入了走火入魔的境地。文章强调，世人不会忘记2003年美国以一瓶洗衣粉作为证据指责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洗衣粉式栽赃成为美国外交史上最大污点之一。今天倘若美国还要故技重施，那将不仅是对科学的公然侮辱，更是对中国的严重误判，对世界的巨大挑衅。我们正告美国政客，在事实、科学、正义面前，政治操弄注定不得人心。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特稿，美政客究竟和谁站在一起？美方就涉港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事实真相。 今天，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达到1000家。自2009年10月30号开板以来，创业板上市公司累计实现股权融资10000亿元，实施重大资产重组459单，公司总市值超过13万亿元。教育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2021年起启动优师计划。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与地方师范院校将采取定向方式，每年为832个脱贫县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中小学校培养10000名左右师范生，从源头上改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质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24集大型文献专题片《敢叫日月换新天》创作座谈会，与会代表围绕创作过程、传播策略、精神高度和现实温度进行交流，探讨创新方向。大家表示，该片用宏阔的历史纵深感和激情澎湃的艺术渲染力，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深情礼赞，生动阐述了伟大建党精神，堪称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影像大传。昨晚，一部以王慧悟为主人公的大型舞剧《秀水泱泱》在嘉兴大剧院成功首演。该剧以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王慧悟的成长经历和跌宕起伏的人生为主线，以水、嘉兴、红船等意象的舞剧化解构、舞蹈化呈现，展现王慧悟独立、勇敢、好学、担当的形象。9月20号，舞剧《秀水泱泱》还将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公演。 多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呼吁国际社会团结抗击疫情，反对搞疫情污名化、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化。他们强调，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各方应共同维护全球抗疫合作良好氛围。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和平与外交研究所所长穆罕默德·阿西夫·努尔日前在媒体上撰文说，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忽略科学事实，将新冠病毒溯源和疫情政治化，这种行径比病毒本身更致命。叙利亚总统政治和新闻顾问布塞纳沙班表示，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做法完全不合时宜，且不被国际社会认可。美国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源于美国试图利用所有议题来打压中国。中国不仅在病毒溯源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而且在应对疫情方面为各国树立了榜样。 寻求把新冠病毒及其来源，甚至把疫苗政治化，是在混淆轻重和阻碍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抗疫进程。中国注重全球团结抗击疫情，反观另一种立场，即美国的立场，则在不断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担心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必须停止诋毁和争论，否则将阻碍科学研究。在全球仍在苦苦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受疫情影响的民众需要来自科学研究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不怀好意的指责和固执己见的谩骂。 英国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病毒学家乔纳森斯托耶表示，明确新冠病毒的源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指责和阴谋论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我们更需要国际层面的建设性合作与交流。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9,878,175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235,559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5,238,000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64,400例。3号，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06,557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3号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7月22号到29号，美国新增儿童确诊病例71,726例，与此前一周的近39,000例相比，出现大幅增长。截至7月29号，儿童确诊病例超过419,800例。日本今天报告单日新增病例超过14,000例。东京都新增4,166例，均为新高。东京都官方数据显示，截至1号，东京都用于收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病床使用率接近70%。日本政府2号宣布，为了缓解医疗系统压力，仅限重症患者或重症风险较高人群住院治疗，其余轻症或无症状感染者等居家疗养。东京奥组委4号发布消息称，新增29名奥运相关人士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自7月1号以来，东京奥组委累计已通报327名奥运相关人员感染新冠病毒。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